作，員工受感染之後的人手安排、遙距操作、傳送設施的後備安排等。中學文憑試放榜，四萬多名日校考生之中，有18000多人符合入讀大學的最低收生要求。傳統名校囊括今屆7名狀元，其中2人是超級狀元。受到疫情影響，大部分學校改為網上放榜。有考生認為網上放榜過程順利，有考生就對成績感到失望，認為疫情和社會運動影響備戰時間。大部分自資院校改為網上報名，其中職業訓練局首日派出大約11000個學額，港大附屬學院亦都開放校園。截至下午1點，有大約150人到場報名。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6918點，升7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268點，升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31，加元1.344，人民幣6.999，英磅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6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5.98美元，賣出1856.9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下周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龙虎榜伴奏精选， 此刻心愿百毒不侵。 百毒不侵，就快超生。百毒不侵，就快超生。 Robert 嘅单曲封面咧系 inspire 自荷兰嘅画家 Rembrandt 嘅一幅画嘅，带出一种毒气弥漫嘅感觉，亦都反映紧我哋身处嘅环境。左嗰边嗰间就系 Robert Band 嘅信雷拍希，前者 Robert 雷拍希尖雷。上榜暂时两个星期，微升两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Rubber Band 百毒不侵。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喺呢段疫情嘅时间。可能爸爸妈妈会发现到屋企嘅小朋友嘅情绪系处于一个绷紧嘅状态，喺呢啲时候，不妨考虑下熄咗个电视或者手机，将注意力摆翻喺小朋友嘅身上，花多啲时间了解下佢哋想讲啲乜嘢或者想做啲乜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冬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晚上时间十点十分啊，嚟到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嘅直播室有 Annie Johnny 啦 ，Hello， 有 Kitty 喺度啦，咁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有莫莉嘅吓 ，Hello， 莫莉你好啊。 我哋又是遥距啦， 系啊， 冇办法啦，安全起见啊嘛， 系啊， 咁喺度咧，顺便提一提听众啦。咁、除咗我哋有呢个特别嘅措施之外咧，其实节目咧都有少少调动嘅，即系呢一排高峰期嘅，即系大家都要紧守，希望可以做一啲嘅措施，等大家会即系唔好聚集啦，亦都会安全少少啦。咁所以我哋节目上咧都有少少调动嘅，咁敏感时刻咧就会做到十一点钟，咁十一点。之后咧就会有特别节目《我们在乎你》啦，咁啊一路咧去到朝头早嘅八点钟咁啊，所以咧晨光第一线咧都系褪后咗两个钟头先至开始嘅，咁啊辛苦晒所有即系特别更嘅同事啦，系我都知道有啲听众可能会觉得诶会唔会好似咦有啲唔惯，听唔到平时嘅节目，但系即系希望大家都明白体谅同埋忍让啦，咁我希望可以即系过咗呢一段疫情。最艰难的时候，我希望是最艰难啊！因为头先我睇睇翻个重播，就是讲啊张祖君医生佢开记者会嘛，佢话其实要跌翻落嚟咧，先至讲到边一度是高峰嘅咁样，咁所以都 或者听日就系跌翻落嚟咧， 系啦，即系大家一路睇都好紧张嘅情绪，亦都希望总之就。大家做好自己嘅本分啦。 不過我覺得咧，而家香港人係唔會唔慣㗎，好叻㗎啦， 適應力係好強嘅，不嬲都 係啊，即係煮到嚟就食咯。你好似見到今屆DSE 嘅考生，喂，其實佢哋真係不一樣的考生嚟㗎嘛。即係今日又話嚇，即係嗱，即係成個過程啦，即係由備戰啊、考試啊，咁到而家放榜咧，其實都係非常不一樣㗎嘛。好似今日都已經網上咁樣去放榜啦。 係啊， 咁我覺得其實記者朋友都好。不一樣咯，即係以前就衝曬啲學校度，即係搏咪啊，即係訪問狀元。 我都試過有一兩次係幫晨光第一線，即係朝頭早去報嗰啲狀元，因為我哋其實未知邊間有噶嘛，咁所以派咗唔同嘅同事去啲 去報係嘛？ 報啊，係啊，即係估啦，我哋要估啦，即係不嬲，佢年年都有開喎，應該都有 狀元搖籃。 你都有試過冇咧？ 有試過，咁早流流 中唔中啊？ 好似未中状元，但系都有高分嘅，所以都有做到个访问咯。 咁啊，同时亦都去一啲即系失望嘅地方嗰度做一啲访问噶嘛，即系考得冇咁理想。即系我讲电视台嘅记者，即系两方面都做噶嘛。 系， 即系有人欢喜有人愁啦，放榜呢啲一定噶啦。咁都会去报一啲即系考得唔好嘅地方嘅同学，明白佢哋嘅部署咯，跟住落嚟要点做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即系一切都系尘埃落。定噶啦，咁即系大家一齐努力咯。 系，不过我觉得今年嘅特别嘅地方就系、是、中间都即系发生咗好多事啦，喺考之前啦，咁大家可能个心理上面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啦。即系佢哋啲考生今日都讲翻，虽然个试就考完啦，但系咧都好似又有如归咁样，即系中间嗰个心路历程到底点样去备战咧？咁都好忐忑嘅。咁亦都有讲到即系譬如放榜咁样，以前咧每一年可能都会即系揦 揽住隔篱嗰个喊啊，拥抱啊，即系安慰下大家。咁但系 拍个膊头咯， 系咯，今次就真系冇啦，大家喺屋企系啦，最多通个电话。 父母都会揽揽佢个膊头。 父母都有嘅， 系啦。今次咧就要即系父母喺身边啦。以前嗰啲咧就系朋友紧要啲啊，即系去到学校咧系同学仔互相扶持。今次就父母就嗰一刻同仔女一齐去经历嗰个风 暴。但我相信啲考生咧个心里面都系依然觉得朋友。可以见朋友的时候妈咪都 OK 喂，其实我想说 他们第一出来做事就一定知道妈妈的宝贵。 喂，但我想说呢，摩莉你这种这样的想法呢，即其实是大家都经历过的，即我都是这样。是啊，但是呢我们那时经历呢就是我们是那个主角嘛，即就是那个考生啦。咁我而家嘅经历咧就是父母啦。咁虽然我女咧就未去到考 DSE 咁大个咁大个，但我个大女咧就试过啲叫做小六放榜啊嘛，喺两年前。咁咧我咧就经历过呢件事啦。 喂，我想问下咧，作为父母系咪真系好期待个女去揾自己噶？ 系啊，梗系啦！你会觉得喂，呢个系你人生嘅大事，我梗系好想同你一齐去，即系你嘅人生里边嘅一个里程碑啦。又或者系佢一个好大嘅挑战嘅时候，我去陪伴佢啊嘛，系咪？ 但可唔可以讲下你个女最后系第几个先揾到你？ 你系喺学校门口等嗰只定系点先？ 嗱，话说咧，佢学校嗰个放榜咧，系可以父母一齐入去个礼堂嗰度咧，就等嘅。 即系一齐攞成绩单， 系啦，一齐攞成绩单，即系你可以入去个礼堂，咁但系咧，老师派成绩单就学生出去攞嘅， 系， 咁即系其实都系个学生第一秒钟揸住张成绩单先，一定唔系个父母， 系系， 咁我都，咁 我幻想到个情景，即系我阿妈可能以为阿女即系出去沿路出去沿路翻翻嚟啦，点知阿女可能攞一张成绩单 喺同我面前 就已经截住咗啦 ，trap 住咗，唔见咗阿妈。 如果咁样咧，我都会。是觉得是我意料之内的， 是 但是竟然事情是意料之外咯， 是怎样 啊？他意料之外呢，就是其实当日早上呢，我就跟他一起去到学校啦，那就拍低部车，那我就说好了，我们进去了，那我的女儿是一落车就说我只进去得了，拜拜。 吓， 那我呢跟着就 你事先没有讲好咩？ 咁我同得你嚟，我都預咗你嗱，即係咁樣，我都即係都打扮過下，一齊出嚟啦。咁你都預慢慢會入去啩，係咪？即係唔係？ 我覺得你個女女係驚自己如果個成績未如理想嘅話咧，佢想調低咗自己嘅心，調節咗自己嘅心態，唔俾你睇到佢最唔開心或者最惡言個樣，因為都知你擔心 嘅。我都有可能嘅，都係一種壓力嚟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 真唔係啊，真 係講堅，調翻轉嚟我都會咁做。 嚇，小六啫喎，已經咁識得為媽媽著想啊！ 其實唔係為自己著想， 佢唔使最不安個樣俾你見到。咁最後你有冇堅持入到去咧？ 咁佢咪真係砰一聲拍，即係閂埋個車門，咪自己入咗學校，入咗課室咯，即係入咗禮堂，入咗學校啦，真係。咁跟住我就坐咗喺架車度，我諗我坐咗五分鐘到啦，我就諗，咁我應該翻屋企啊，應該入去咧。咁跟住後屘我話唔得，我都要入去。咁啊，跟住咪自己 妝又剩啦， 咪就係咯， 冇曬咗妝。 我唔係因為我囉囉攣啊，成件事係咪先咁樣？咁所以我都係有入去咁樣。咁跟住其實我入到去嘅時候咧，都已經係 派咗未啊？ 都差唔多噶啦， 差唔多派 緊係派緊噶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咪同其他家長一齊咯。咁但係就個感覺就係、是、啊，點解其他家長啲即係我個感覺係好酸溜溜啊！ 係， 即係會覺得啊，原來嗱你如果莫莉咁樣講完，我明白啦，即係可能佢覺得有壓力啦。係 係 但嗰刻就話喂，原來佢依啲時刻其實佢唔使阿媽嘅咁咯。 係， 即係我感覺就係好似佢真係女大啦，唔使阿媽啦咁樣。 唔係咁，但係其他等緊嘅家長係咪都係即係 好似你咁？係啦係啦，女個仔話咗唔好，個媽又 係 照衝。 唔係喎，好多人係一齊嚟喎，預咗阿媽一齊嚟嘅喎。 係， 即係我諗唔同 DSC 即係大個咧，咁真係可能。未必是要父母陪伴， 我都冇， 我 系 我真系觉得小六即系系咪都仲系叫做细咧咁样， 吓 咁跟住我，哎呀，即系唔开心嘅，即系嗰个唔开心都唔关嗰个放榜事，系我自己唔开心咯。咁样要啲家长嚟安慰翻我，哎呀，其实大个女仔搞掂得噶啦，诶咁样啊，你啊真系开心啦，系咪？佢自己嚟啦，唔使麻烦你啦，即系同你哋讲啲嘢差唔多。 我谂都系啊， 早啲同我哋讲啊嘛，咁你咪唔使屈住咁耐咯。 系啊，我哋从呢个女嘅角度出发，系嘛？其实可能佢觉得佢自己 handle 到咧， 系 啊， 佢係啦，始終呢一啲第一個 moment， 佢亦都唔想表現得，即係佢，因為佢都唔知道會發生啲咩事啊嘛。係 啊， 所以都係自己處理。 人生第一个咁大嘅转捩点， 嗯， 系咯， 系啊，因为我记得我到中学放榜嘅时候咧，中五啦，都仲系学，即系个家长都可以嚟学校嘅。咁，当然我妈冇嚟啦。咁然后其实班里面咧唔系好多家长嚟嘅啫，我谂一半以下啦，即系冇一半嘅家长嚟啦，即系大家可能都即系好怕，唔知会发生啲咩事。但系大家第一个反应都应该系会即系打翻电话。打翻屋企嘅，系啦，即系会讲翻，我收到啦，大概几多分啊，咁样，咁跟住之后会点啊？而家去扑学校啊，定系而家去第二间学校报名啊，定系点样？即系大家都会话翻俾屋企人听嘅。反而如果屋企人喺度嘅时候咧，那个场面就即系好难控制啦。 咁又系，都啱，都啱。 即系如果我谂下考得唔好嘅，即系屋企人喺度咧，佢可能个情绪都唔知点，即系佢应该放出嚟好啊，定一个屈住好咧？系啦，咁即系佢阿妈喺度，我应该喊好啊，定唔喊好咧？但系如果佢阿妈唔喺度，可能佢自己走入厕所喊，但系佢又可能要挂住佢阿妈，即系其实佢阿妈亦都可能会唔开心咁样。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即系睇翻小朋友嗰个意愿咯，又唔系唔需要你嘅，我觉得系啦。但系一啲咁挣扎嘅时候咧，可能佢都需要少少空间。 我覺得係溝通嘅，可能我都應該要同佢講，媽媽想同你一起去， 係啊係啊， 即係先同佢講先咁樣。咁佢學你話齋啦，佢都懵盛盛咁樣，都冇諗過。喂，平時接翻學都係落車拜拜噶啦，係咪？點知你今日要中埋嚟啫？係咪？即係可能有咁嘅機會。 不過我覺得 Annie 你喺門口咧，之前咧你係話喺架車度等嘅時候，即係雖然你之後忍唔住入咗去啦，我覺得你喺學校門口嗰度等係真係最好啊，因為你可以俾個女知道啊，我有個後盾就係我阿媽，其實無論點都好，佢喺後面等緊我。 佢唔知我等，叫我拜拜。 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你即系呢一个放榜咧，如果你直情喺佢隔篱嘅时候，佢连谂呢个嘅机会都冇，而呢个放榜系放大咗平时默书同考试几廿倍。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如果啲小朋友即系话阿妈咪喺你门口等我或者点嘅时候，我觉得俾少少嘅缓冲机会佢系好嘅，好 少俾少少时间去谂下点样去反应啊咁。 系啊。 咁你细女放榜嘅时候有冇你有冇去？ 细女咪就系今年嘅不一样的放榜啦。 哦，系 喎，系啦，就家长绝对不能够。够噶啦， 系 啦，因为即系费事咁多人即系喺晒个礼堂，咁所以系冇咗呢回事啦。 咁佢系放未放嘅？ 放咗啦， 放咗噶啦。 早喺上六月嘅时候已经七月上两个星期啦，放咗噶啦。 哦， 系啦，咁细女就真系嗰只啦，都系真系即刻。攞到個成績，即係我哋就喺操場度等，咁樣佢喺課室攞完成績就即刻跑落嚟，話俾我聽咁樣咯。咁其實我都明都知嘅，其實兩個女係真係性格唔同嘅，一個係真係獨立好多，一個就所謂即係黐孖 B 咁。 喂，但係你其實如果譬如你去到學校嘅時候，你都見到其他嘅即係人生百態 㗎， 見到其他啲學生同屋企人嘅關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唔同孩子都有真係唔同嘅性格嘅， 係。 有啲係佢係獨立啲。 你有冇幻想過咁到個女真係即係大女啦，去到中學放榜嘅時候，你會唔會都想一齊去？即係 我唔會啦， 反而又唔會啦。 係啊，因為 今次有陰影。 冇錯啦，正所謂見過鬼都怕啦。同埋我諗佢真係唔需要噶啦，即係同埋即係越大個反而越係朋友啊，嗰扶持啊，大家即係傾啊嗰樣嘢，可能都未輪到父母嘅排好啲噶啦。 係都張羅嘅，因為我記得嗰陣時一放完榜之後，咁你有屋企人就可能你要即刻即係同屋企人去即係交代一下，跟住一齊去處理嗰件事啦。如果我哋嗰陣時冇屋企人嚟即係睇放榜或者一齊去迎接呢件事嘅時候咧，可能攞完嗰張成績單咧，都真係繼續咧同啲 friend 啊或者隔離班啲同學即係圍威威一下先， 開心嘅就跟住一齊慶祝啦， 關心下咯，關心下即係點啊咁啊，或者其實如果唔問嘅話咧，可能有啲好 friend 嘅你就會。即系望下佢个表情先，因为你都唔系好敢。 即刻衝埋去問噶嘛，即大家永遠唔知道係咪想象中嗰回事噶嘛。 嗯， 係啊，咁跟住就再即係四圍去做翻自己要做嘅嘢啦。嗰陣時就真係即係分道揚镳啦，咁樣係啊。咁、我希望即係今年嘅考生都即係即係塵埃落定啦，呢、這、一個成績咁啊好嘅唔好嘅接受咗佢之後就繼續往前走啦，係啦，繼續向前行啦。咁啊，亦都希望呢個疫症快啲過去啦。咁我哋就可以翻翻去呢、這個即係校園嘅生活啦。听过有方浩文的 All We Have Is Now。 DSE 父母放榜后要笑咪咪， 我是敏大人李敏，DSE 放榜了， 记住啊，最紧要淡定啊！如果考得好嘅，就去庆祝下啦；如果麻麻地嘅话，记住啊，做家长嘅情绪要稳定，咁先至可以帮到仔仔女女过呢个难关噶。 二台做你 comfort song， 帮忙前后好轻松。 好，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喺十点半钟新闻之前咧，提提各位听众，我哋一啲嘅节目安排，一啲新嘅调动啦。咁今晚咧十一点钟咧敏感时刻就会完结噶啦。咁啊十一点钟开始就会有我们在乎你呢一个嘅特别节目嘅。咁主持就会有五台嘅 Bear 陈永红啦，亦都有文教组嘅杜婷嘅。咁两点钟咧就会有有声好书、大自然之声同埋香港故事。咁去到五点钟咧 ，Bear 同埋杜婷咧都会继续咧系就留守喺呢一个嘅直播室。咁啊，直到六点半钟咧就会有晨早新闻天地新闻部制作嘅。咁啊，去到八点钟咧，晨光第一线咧先会同大家见面噶。咁啊，所有听众咧就要留意一下呢一个嘅节目调动啦。就嚟喺到十点半钟先听一节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5宗属于本地病例，其中63宗源头未明。患者包括私家医院护士、安老院职员、幼稚园教师等。另外，初步確診的有70多宗，本港至今累計2131人確診。本地個案方面，有42宗和早前個案有關，其中旺角稻香慶回歸群組再多4人確診，旺角維景酒店、海港酒家和屯門富林酒家亦都分別多1人確診。新城电台有员工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员工傍晚已经撤出黄埔的办公室，并且改为三台联播歌曲。通讯办表示，新城电台未来一至两日未能够按相关牌照条件和要求播出新闻、天气报告和政府宣传声带，会要求新城电台提交有关今次事件的资料以及应变计划的实施情况。通讯办会按机制处理和跟进。通讯办说，今年三月已经要求各广播机构和主要电信营办商因应疫情制定和实施应变计划，务求在疫情期间继续提供服务，包括员工轮班或者在家工作、员工受感染后的人手安排、遥距操作、传送设施的后备安排等。政府規定明天起在室內公眾地方必須戴口罩，違例者會定額罰款2000元，亦都可以處以最高罰款5000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近期疫情顯示社區有持續隱形傳播鏈，大規模爆發風險非常高，不排除日後擴大口罩令的範圍。至於會不會實施禁足令，陳肇始說會考慮市民日常需要。他又說，限聚令等四個規例有效期延長至12月31日。中國租借給南韓的大熊貓在當地誕下一隻雌性大熊貓 BB， 成為首隻在南韓出世的大熊貓。熊貓 BB 星期一晚上9点多在位於京畿道龍仁市的愛寶樂園出世，佢身長16.5厘米，體重197克，

差唔多啦， 系啦， 成人嚟噶啦嘛，系咪？咁啊，其实呢个时间咧，照计都已经即系对于自己将来个人生系行条咩路咧、 嗯， 基本上都已经有一个即系决定啊，或者都接近形成咗一个少少嘅谂法噶啦嘛，即系吓，譬如系想继续升学啊，咁嘅话、嗯、会想选择咩科目啊？又或者如果想唔读书啦，我哋投身社会啦，咁咁、嗯、又会系向边一方面嘅职业发展咧？咁样，咁其实都已经系呢个时候。即係其實都要叫遲嘅啦，應該早多一兩年嘅時候，都應該要開始諗 分科，嗯、即係揀文科、理科嗰陣時已經諗定啦。 係啊，係啊，係啊，去到呢個位啦，我都想問一下啲年青人啊，我一代啊，唔同你個代嘅 嚇，即係我哋都唔年青嘅，我哋 咁我哋都差幾代嘅， 不知十幾年 喎。喂，咁佢當年咧，你哋去到呢個年紀去諗自己將來咧，哎呀，大個會做啲咩啊咁樣嘅時候咧，你哋考量啲咩？例如父母嘅意見係咪你哋好重要？要嘅一個計算，即係要諗埋，要聽埋父母嘅意見咧，咁樣啦。 莫莉，你講先啦。你嗰時有冇聽屋企人講啊？ 唔聽噶，反叛寶寶嚟噶嘛，所以我冇聽佢哋講嘢，但係我會因為佢哋講嘅嘢而唔開心咯。因為其實不嬲，即係唔好話不嬲，即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嘅諗法嘅。咁、 嗯、 我當年都會有自己嘅諗法啦。其實嗰陣時咧，我就一開頭一畢咗業之後啦，咁啊參加剪切啊，跟住之後咧，我知道有個 offer 喺電台，但係要等嘅喎，因為唔知等幾個月先知結果定唔知點咁嘅。咁屋企人就會覺得，哇！你畢咗業，你都唔出去揾工，搞錯。但係當日我冇話俾佢聽，我已經 in 咗電台咁樣啦。咁因為我都覺得，哎呀，我憑咩 in 入嚟啊？又或者，我都唔知道係做啲咩嘅咁樣啦。咁所以咧，一直冇出聲，但屋企人就會嗰啲說話就會令到我真係好唔開心嘅。咁同埋，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當時我反而都會諗嘅工咧，就係、是。一啲穩定嘅工咯，但係嗰啲穩定，因為咧其實咁嘅，我不嬲學歷唔高啦，咁變相我身邊同學嘅學歷都唔係高嘅，咁所以咧我見佢哋個個都會諗嘅咧嘅工作就係話，哦，我哋出去做 sales，即係當然唔係話咩啊，當然佢哋都可以升到經理級啊嗰啲啦，但我自己就好衰嘅，我懶。我覺得哇，做 sales 企成日好辛苦嘅喎。雖然即係大家會覺得嘅，即係中學生年代會覺得做 sales 有嗰啲咧，一出嚟揾嘅工真係會多啲錢嘅感覺上面。咁但係可能你做一個文員啊或者助理啊嗰啲嘅時候，就可能少啲錢噶嘛。你因為啱啱入職嘅時候，咁但係我會寧願係穩定啲，唔使咁辛苦。即係我反而會，如果你問我嘅話，我會係咁諗咯。 係、 一定會有一啲嘅自己諗法去考量嘅。 所以你最 concern 嘅咧就系嗰个舒唔舒服啦， 系啦， 同埋个稳定性啦。 咁即系电台系你第一份工啊，莫莉？ 毕业之后， 喂，咁你真系一击即中喎， 系咯， 系咯，一嚟就拣啱咗。 我之前都有试过嗰啲保险嗰啲嘅，但系就系因为我头先咪话中间会有一段嘅真空期嘅，咁我啲 friend 就话，喂，不如佢想去做保险。跟住佢就叫我陪佢去做，但其實我一直知自己係唔啱做，亦都唔想做嘅。咁我咪當見下世面啊，出咗去啊，試咗幾個月啊咁咯。咁所以算係正式嘅話，就一定係電台咯。但中間都會有少少審慎嘅做其他。 咁幾好啊，莫莉，你好清楚自己嘅即係方向啦，知自己想要咩，然後 有啲咩要求。 冇錯啦，然後又升任到一份即係你自己有興趣嘅工作咧，即係我覺得真係好好好啊，好叻女啊！ 因為可能好多人。即系转咗好多份工咧，都未有自己嗰个目标噶嘛， 一嚿饭咯， 系啊，跟住变相就好似即系兜咗好远嘅路咁样， 系啊， 咁咯。 我 自己 反而成日唔好意思啊，打个 你讲你讲。 反而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就算佢系兜咗路咧，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佢起码见识个世界其他工作，或者唔会好似话眼光即系就系得一条线咯。所以我觉得佢哋就算兜圈都好，都唔系白过噶。 咁当然系啱啱啱。呢个同即系初恋系咪就系老公？道理一樣， 就你每經歷幾一樣嘢都係有價值嘅， 冇錯。 但係唔係我 知點知邊個啱 G F 嗰啲 咧？都係都係，唔係。但係如果真係早啲揾到自己興趣同埋目標，亦都係一件好事嚟 嘅。係啊， 即係早啲去 build up 自己覺得好嘅或者啱自己嘅嘢嘛。咁我嗰時畢業咧就，因為我屋企人係冇意見嘅，即係我媽都冇意見，揀咩科啊，或者嗰時揀文。 文科理科，佢都冇意见。 其实你冇问佢先。 诶， 阿妈，你觉得我咧拣呢个好唔好啊？有冇问咁样问下？ 即系可能我会话我想拣文科，你觉得咧咁样？咁、可能佢都咁你我佢话我 中意啊。 我系我因为佢都唔知道，即系实际情况读嗰个又系你系咪先？有冇兴趣嗰个即系你自己先知咁啊？所以其实佢都即系冇完全冇任何 好多信任啊。其实妈妈对你一由细到大 诶、都系嘅，都系嘅，同埋可能佢觉得都冇得。咁可能个个都想个女做医生律师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系冇兴趣或者你个能力唔够嘅，咁都冇办法噶，咁咪拣啲你自己觉得有兴趣而又唔辛苦噶咯。 哇、你真系觉得好多父母想啲细路读做医生律师 咁咩？我觉得我嗰个年代系噶， 系噶， 真系噶，你真系觉得医生即系一讲就诶、医生律师啦咁样。 唔系，同埋我有一个即系非正式嘅统计咧，就是、我发现年年，因为我都有睇嗰啲状元，即系诶。嗰啲感想噶嘛？ 嗰啲訪問係咪？ 係啦，佢哋個個即都年年都會話佢最想讀嘅就係醫科。我頭先食飯嘅時候睇翻一個同學，又係其中一個嗰啲狀元又是，又係話佢諗住嚟讀醫科嘅咁樣。咁我諗都咁醫科即係醫生都係濟世為懷啊，咁樣亦都人生人術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我覺得父母都會應該想仔女如果有能力都希望可以做呢一行。 咁、我諗我咪好另類嘅父母咯。 你想去做咩啊？ 即係我有嗱，我冇諗過佢想佢做乜，但我就反而又諗唔想佢做啲咩喎。 你唔想佢做醫生啊？ 哦，係啊！如果佢問我咧，如果佢想讀醫，我會叫佢。即係你諗清楚，即係唔會話，哎呀，真係太好啦，家真係家山有福，即係我又唔會咁講。 你作為媽咪有咩唔舒服，可以個女幫你搞掂曬 喎。即係原來係慳翻啲診症費。 但係點解我想知道 Annie 點解咁諗喎？因為佢又唔係有咩危險性，佢仲可以救人喎。 我覺得其實可能係錯嘅，我呢個觀念 係 嚇我覺得做醫生嗰個壓力太大啦，即係我都係想嚇，因為。即係你當廚師煮錯碟餸，或者落啲鹽太多，都翻得轉頭噶嘛。就或者煮個碟啦，係咪？咁但係做醫生咧，其實係即係真係有，我覺得嗰個工作個壓力，就因為你係條人命嚟嘅。咁、我可能我會覺得，如果我嘅仔女係喺呢一份工作裏邊咧，我會等佢辛苦啊。嚇、啊！即係每一日都承受住好大壓力，雖然佢係幫緊人咁樣，但係我諗我都會有好多嘅擔心喺裏邊咯。尤其 是但係佢有咁嘅能力，佢先。有咁大嘅即 係 責任同壓力， 但我諗我唔會話十分極度太開心，即係我諗我會可能會有少少都會潑冷水，即係話你諗清楚，第日會點點點嘅喎，因為我實在聽到太多醫生講係有幾辛苦啦，讀嘅過程係啦，然後跟住就出嚟實習嘅過程係有幾即係要好大嘅毅力啦，即係要讀好多書、睇好多書、記好多嘢。 但如果佢都有能力升任嘅話，其實我又 就要支持佢啦，係咪？ 係啊，即係好點講咧，即係好珍貴噶嘛呢一、這個能力。 咁當然啦， 我 但係我諗咧，如果我自己而家做咗父母咧，我可以分享一個經驗啦，就係我都最近有個朋友咧，佢嘅孩子就係、今年即係要做即係即係中六係啦，咁早前佢已經放咗成績㗎啦，咁就話諗住要去讀放射治療咁樣呢一個科目 係 啦，咁啦，咁跟住我就即刻。即其實係幾好啊！即係雖然唔係醫生， 你又驚佢有輻射係咪？ 係啊，嗱，即係嗱，人呢啲叫做人地指責，唔關我事。但係咧，佢 你都好擔心係嘛？ 佢話嚇你有冇再諗真啲喎？即係第日朝九晚五就係對住嗰啲輻射噶咯喎，日日都即係我諗可能我唔知係咪諗多咗啊？即係 應該 係係咪啊？ 應該 係我係會幾多呢啲憂慮？譬如就算譬如當我個孩子去同我講啊，我想做飛機師咁樣，咁其實我又。有一個憂慮話你真係諗清楚， 你又驚啊？ 驚㗎！你嘅工作日日就係喺度飛嚟飛去。 但係佢其實你係驚咩飛機失事啊？ 都好，即係 意外率其實係好低 嘅。咁當然啦，同地上嘅公共交通工具嚟計，固然係啦。但我諗可能做父母嘅心情就係你有一份，所以點解就莫莉講嗰只啦？其實穩定嘅工作咧，始終都係好多父母對子女嘅一個好，我諗好必要嘅一個諗法咯，就係希望你份工係穩定、安全、健康。所以就消防員又另一個咧，即係如果我嘅孩子話要做消防員， 哇！你好多嘢都好擔心喎。 係， 其實你每個工種都有可能有佢嘅潛在 壓力。喂，嗱，消防員真係危險嘅。 嗱，就算你頭先講廚師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木村拓哉嗰套日 劇啦。佢做一個好出色嘅廚師，但係佢其實都好大壓力㗎喎、哦。佢、譬如可能你做到咁高級啦，咁你每年可唔可以聆聽到嗰間餐廳有嗰個米芝蓮星星呢咁樣？咁如果俾人摘咗粒星落嚟咧，佢又好似哇對間餐廳唔住啊，對啲客人唔住啊咁樣樣。跟住佢有一次咧就係、是原來佢有少少嘅疏忽。咁話咗俾佢聽，某個客人對某種食物敏感，咁佢唔知道，可能打咗泡，你知嗰啲法式料理㗎啦，即唔知啲咩果仁或者跌咗少少果仁落去，咁佢唔知道，咁跟住嗰個人就送咗入醫院啦，咁樣。咁其實如果咁多嘢要驚嘅話，其實每個行業都有可能即係遇到好大嘅壓力㗎喎。 所以我都明白，我呢種係有啲過慮嘅。 同埋咧，我又覺得咁，即係當如果子女有能力去 handle 嗰個工作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又要相信佢專業咯。即係雖然我當佢係醫生咁樣啦，咁當然你話啊、哦，好似好多條人命，即係佢救唔救得翻就靠你啦咁樣。咁我哋外人睇梗係好一步一驚心啦，係咪先？因為我哋唔識醫人啊嘛。咁、但我就會相信佢讀咗醫嘅，佢亦都係即係咁樣被train 出嚟嘅，咁應該其實佢 有咁嘅能力， 佢有咁嘅能力去到 handle。 其實咧就係話咯，所以其實做父母心情係經常處於呢種矛盾嘅狀態嘅，即係好似之前都有睇過一訪問話，講翻沙士年代嚇、啊，即係因為最近呢個世紀疫症啦，啲人又攞翻沙士嚟講，都有講翻，即係當年有啲醫生佢犧牲咗嚇，咁佢嘅父母嗰下心情係點咧？即係其實知道即係自己嘅孩子要入去。即係呢一個嘅威院嗰度去做呢件事嘅，其實一方面你係覺得啊，即係我哋屋企真係好即係好覺得哇，好 proud of 有個咁嘅孩子啦，會去願意 引以為榮啦， 係啦係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其實嗰種擔憂咧，即係其實又係好明白嘅咯。所以就係話做父母就真係長憂九十九就係咁解啦。 我就好記得我屋企人有講過一句咯，佢就唔係話擔心我嘅安全，而係佢覺得我嘅開心係最緊要咯。即係我當如譬如我做完一個 job 咁樣啦，翻到去突然之間，哇，好愁啊！唔知點解，可能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定係點，或者覺得有啲嘢要處理咁樣。咁佢當見到嘅時候，佢就好似我記得好耐之前啦，因為同可能係好少見到我咁嘅樣啦。咁佢就拋下咗一句，就類似話：如果做得開心，唔開心咪唔好做咯咁樣。 係啊，好感動啊！呢句説話 係啊，即係其實我諗，即係屋企人，即係最緊要第一就係 Annie 所講嗰個安唔安全啦、啊。即係阿爸阿媽生你出嚟養到你咁大，都唔希望你冒險，即係希望你安全咁樣出去，咁平平安安歸來嘅，咁呢個都明嘅。第二就係可能佢都係覺得你個人開心最緊要咯，即係就算你賺幾多錢都好，但係你翻嚟係哇個樣又頹啊，跟住身體又捱到差曬，我諗都唔會想係咁樣樣咯。咁我咧，你做咗呢份工咁耐，你屋企人有冇啲咩即係觀察到你有冇話叫你轉工啊，或者覺得你啱做呢行噶啦，你 keep 住做啦咁樣，即係有冇俾啲咩意見你咧？ 哦，其實頭先咧，即係聽 Kitty 咁講，我點解即刻話啊係啊係啊呢個好感動咧？因為其實我都有段時間同 Kitty 一模一樣嘅，真係好唔開心。但係仲要我已經喺屋企人面前裝作咧，即係扮到好似冇事咁啦。但係其實原來佢哋知嘅，因為佢哋會睇到咧，我係完全唔出聲啊，唔講嘢啊嗰啲啦。咁跟住佢哋係真係有試過咯，即係佢突然間無啦啦同我講。点啊？如果有啲咩唔开心嘅，咁你就翻嚟啦。唔好整到自己咁唔开心啦。咁系好感动嘅。同埋我好记得咧，因为真系人工唔高噶。尤其是啱啱入职嘅时候啦。咁跟住我好感动嘅就系屋企人系一直知我唔够钱，就会成日同我讲呢嚿钱俾你买衫嘅。系啦，因为你冇衫点即系出去点见得人啊咁，即系会好感动噶，跟住就会借啲就扮晒嘢，就会成日同佢讲哇去边度边度咯，陪我去行街啦，跟住之后就去到其实只系想暗砍地去买鞋俾我啊，即系会好多嘢，呢啲系好感动，即系虽然冇讲到出面，但系系好感动嘅，同埋就系佢哋会成 借啲腰塞錢俾我咯。佢哋會知係啦，佢哋知道，因為真係好少錢，跟住佢哋就會覺得就係、是、啊，同埋你都中意出去同人食飯嗰啲噶嘛，唔可以冇個錢傍身嘅咁樣咯。所以係好多謝屋企人。 嗯， 即系 咁样。不过我谂咧，听阿毛呢呢个分享咧，第一原来电台人工真系好低啦，即系初初呢个传媒不嬲都唔系咩噶啦， 系 啲咩发达行业噶啦，大家都知系即系兴趣。 妈咪，你听到吗？ 第二咧就系咧，其实咧，即系我谂有个叫做最大公因素吓，就系咧，其实我谂所有父母都系，其实唔计教子女将来咧嗰份工作咧系。揾到幾多啊？即係唔會話係哇！即係最緊要就係、是、喂人工係幾多，福利係幾多？我諗未必係呢個係佢最大嘅考量、啊。即係可以係話希望佢係開心嘅，又或者我呢一隻啦，蛇龜阿媽咧就希望佢係平平安安回家嘅咁樣。即係多個會去諗咧。你最緊要就係揾份工一嚟咧，就即係十萬九千七咁樣。即係唔會咁樣、啊。 幸福嘅係咯，即係我諗Annie 嘅仔嘅女女係幸福啦，我同我你都幸福啦，因为即系屋企人好体谅，或者佢好将自己代入去你嘅角度去为你设想啦。咁佢唔想你唔开心，或者佢唔想你有任何危险咁样。咁但系我身边都有试过，有啲同学佢拣乜嘢科咧，都真系佢屋企人帮佢拣嘅，即系明明佢可能嗰科佢都考得唔好噶啦，即系譬如佢根本就唔系计数嘅，佢唔系读 account 嘅，咁但系原来其实佢屋企人即系佢阿爸、佢阿妈、佢家姐。都是讀 account 嘅，咁佢哋就即係唔知點解佢屋企人就好想佢都係繼續做呢一行咁樣。 係啊，我都想話係咪繼承衣缽呢個係好大嘅心魔 嚟 嘅咧？ 哦 這 個、 對 其中一個 父母嚟講， 我覺得其中一個可能 係係嘛，即係可能佢哋就係覺得呢份工有佢嘅好處，所以好想我即係我哋嘅下一代都繼續即係例如 發揚光大。係 啦，例如醫生呢啲工咧都想繼承衣缽噶嘛。但係我發覺有幾其中一個工種咧，即係成日啲父母會話其實我都唔想佢入行啊咁，就係藝人啦。即係成日都會即係講啊，点啊？你啲星二代想唔想即系吓佢都一齐即系喂好啊，又有条件俾帮帮佢加入啦。通常啲父母都话佢自己谂啦，不过其实我就唔系太鼓励佢入行噶咁。咁点解会咁嘅咧？ 咁啊，即系要问翻嗰啲艺人父母啦。唔系咁，有啲都支持嘅。不过我唔知道，但系如果你咁讲开咧，呢、這个即系娱乐圈嘅行业咧，我觉得唔知系咪呢个演艺细胞嘅遗传咧，好似好多嘅星二代，第一啦，咁首先佢哋个外形都系即系都得地啦，系咪先？跟住再加上佢哋又真系好似有啲即系演艺嘅细胞，亦都有啲想去即系做有表。煙肉啊，意思即係係啦，咁我好似好多都有即係即係有佢哋嘅後代出嚟繼續佢哋嘅衣缽咯，係嘛？ 係啊，係啊， 係咯， 但唔知佢哋父母中唔中意嘅咧？ 咁其實我諗就算唔係話好中意，但係如果佢想嘅話，都會支持嘅，係咯。 所以我想其实可能都真的看回自己经历过那行觉得这个行业的好任何行业都有它的好都有它的不好它即是辛苦和它光彩的一面我想如果父母自己经历过其实它就会将这个这样的自己的经验就会去就希望好的一定是好的希望给孩子的嘛所以我也有这样讲过我女儿也跟我说想做记者的 是那你是怎样呢 我叫 No 有 No 她 记者都好安全下啦， 呢个唔关安唔安全事啊，我觉得吓，我觉得做 记者话俾你听，即系真实嘅 有，即系我冇即刻拍烂手掌，觉得喂呀，真系好叻人继承我衣钵啦，即系我唔会咁样谂。 喂，咁你全部都有啲 no 喎，咁你有边个系 yes 啊？有边个系 yes 啊？有冇？ 而家你个女同你讲话，阿妈我都系留喺屋企啊，忍脚啦，你俾钱我啦， 应该唔好啦，唔系，我谂我都系会话俾你听，其实即系记者呢行都真系。你唔係你想象中咁容易 handle， 咁而家大家都知噶啦， 係啦，真係唔係純粹鐵腳馬眼神仙土呢幾隻字就已經可以講曬一個記者需要有嘅基本功咯，絕對唔止呢樣。 同埋Annie 你做記者嗰陣時同而家做記者嘅朋友又好唔同啦， 係啊係啊，所以真係 咁講到尾，你邊一個行業係 OK 嘅？你有冇 suggest 佢？未諗到， 我仲諗緊啊！你冇逼我啦， 我哋一齊幫 Annie 諗下邊一個。行业是安全的又有前途的又 开心 开心的、嗯、是的又要他的女儿都喜欢的 是的。是的 好似。 正义太沉闷，恐惧里独个人，一刀割做两人，巴不得把罪念太红，委屈你属哪一方，判断中多么壮观，可一半做圣人，多一半再杀人，恶毒地捏着气管，恨地位一定需要恨，若真心终于假意合衬，令你讨厌怜悯，能得到有不甘有纷争，你需要去想，你死心快给我挂，在世界有几个想过自问，但受不了愚粉，能得一半天真，也可一半方觉坏人，一张脸未够好，再规本装好过为恶人潇洒都受两拳，从未先负着欠款，恨自毁一般需要恨，若真心都终于假意合衬，令你讨厌怜悯，能得到有不甘有纷争，你需要去生，你死心快给我滚，在世界想过自问，像我黑暗成真，能得到救恩，心会催生我这个替身，经几次地震才知道没有神，谁又怕反重振，自愿折坏了灵魂，没分身可比我狠，若可心都可有丑恶爱魂，赠你一句名分，如走走太黑心，那黑心你需要对等。 听紧有雷心如 JR 嘅《双面咖啡》，十一点钟啦，我哋今日敏感时刻嘅时间到啦，新闻之后咧会有特备节目，我们在乎你，拜拜。